体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想发布一则寻人启事。我前两个月阴差阳错地在微博上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互粉了。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经常发一些自己画的画，大部分微博也都是很轻松的东西，但是我能从少数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微博中察觉到她生活中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经常通过评论的方式互相鼓励，但是上周的某一天，他突然发了一句后会有期，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发过任何动态，私信也是未读。我其实很希望他能回来报个平安，因为他算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友。但是如果这是他希望的状态的话，我希望他能开心吧。 回过头，天空无法晴朗，向前走，我的步伐还是寂寞，寻找每一片的风景，我和你还有没实现的约定，我的梦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二零 全新启航 Welcome。 星期五晚上8:05，此刻的北京华灯亮起，各位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也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工作了一周，这一周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心情有一点疲惫，有那么一点沉重，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 还好吧，这都周五了，周五的晚上最后一天了。 特别是单身的状态的话，可能想到这个周末会有那么一点点难过。 这谈恋爱的人是比较期待的一个节日。 对，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俩还在说呢，说好像莫名其妙的520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怎么地就变成了有一些特殊意义的一个符号了。520我爱你。 对，这是我觉得就单身的人应该不会想到这个事情，估计也是在某个热恋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啊突发奇想，说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节日呢？ 单身的人怎么想不到，单身人自己是想不到。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朋友圈。这几天当中朋友圈当中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去晒了呀，自己啊跟自己的恋人呀，然后种种的什么文章啊歌曲啊都会去怀念呀，然后你不得不考虑5月20号这一天自己一个人怎么度过，是跟朋友一块度过呢，还是自己一个人过。 所以泽华哥 想到就心酸，有些事还是不要想。所以呢，为了让各位在这一天不用感到太孤单，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非常非常贴心的，提前从我们有着代沟的年龄段， 有着代沟的年龄段，哎，这个我觉得更应该唱那个想到就心酸。 这个是没有代沟的是吗？你也会听这首歌是吗？ 是的，这个歌是可以，这个是歌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所以我们今天会提供一些在5月20号这一天适合 一个人，我觉得听了会更心酸， 两个人的有浪漫的情歌嘛， 哎， 也会有一些抚平你心里伤痛的一些歌，也会让你觉得一个人不那么孤单的歌曲。总之吧，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当然今天虽然没有嘉宾，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非常多好看的 video。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这个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这儿这个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今天的我们两个长什么样子了。 今天还可以，还可以。 今天没有说自己是脏脏的这个歌声本尊呢。 看一下视频，今天感觉没有那么脏，可能是因为穿了背带裤的原因吧。好吧，我再来 了。年轻了呢。 想到一个点哈，就是樊雪，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怦然心动的时候？ 第一次怦然心动 是什么情形？自己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小鹿乱撞，然后脸红心跳，真的是。 然后 这句话好笼统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在脑海里已经幻想了很多，就是和他以后的样子了。我最直观的样子是这样。 请问是想到他就会害羞，还是见到他以后才会？ 想到就会害羞，因为你想的事情嘛，都特别的美好，都特别不切实际。 对， 是。 那你见面以后会是那种不敢表达的，还是会正常跟他聊天什么的？ 我不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会觉得我大大咧咧的，好像不太 care 一些事情，但是其实我很胆小。我真的很胆小，就是我可能不会说，就是主动的跟他说话呀，或怎么的。我一般是跑开的那种。 那你这种人其实挺好 get 的呀。 真的吗？ 就是只要在他面前你表现的稍微有异样的话，其实就是表达了你对他的喜欢。 啊，真的吗？ 是这个意思吗？ 哎，我关键是我会跑掉的。对，我一开始喜欢人，我会逃避，除非是我就是很确定他喜欢我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有所表现。哇，这样真的很过分，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辩题啊，就说女婴不应该追男。其实我当时是正方。 应该。 对。 那从你的成长角度来看呢？ 其实我个人性格是不会的，但是我其实认为是应该的，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就是为爱勇敢追啊，然后什么女孩子也不要有什么包袱啊之类的。对， 但我 觉得不公平的一点 是你看大家看视频也可以看到樊雪肤白貌美， 哎， 长得那么好看，你说你但凡喜欢一个男生，那个男生觉得我也好喜欢这个漂亮的女生，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来反过来追求你了呀，所以你的情感应该都是一帆风顺的吧。 看以往的那段感情， 不用讲过程，一开始的时候 是的，是的，对，还其实不是， 也是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暗恋那个人暗恋两年之后吧。 哦， 对，暗恋两年之后，人家才知道。 他也不懂，这两年他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就其实也没有见过，可能两年里见了两三次。 啊，那就是 对，后来才知道他也喜欢我。 偷偷网友。 是的，网恋吗，小哥哥？ 真的是啊。 真的。 哇，还算网恋的故事、 不是网恋，就是其实是同学、 啊、 但是从来不见面的那种、 啊、 就只在网上可能说几句话那种，然后自己啊开心的不行那种。 什么样的同学不见面只在网上说话、 比我大，比我大两三届、 啊、 就我特别巧，我只要上高中他就上大学，我只要上初中人家就上了高中了。 很像有一段时间小说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江直树和袁湘琴就很像我、嗯那些年的辛酸往事，暗恋的那点小事情。 说到自己的情感故事，就还拿到那个江直树和袁湘琴来。 是 的，哎，有心真是偶像剧看太多。好吧，说到这里呢，就先带来你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好的。 520这天你会想听的歌曲有什么？先说第一首吧。 哎，我其实最想听的歌曲是《不爱我就拉倒》。 这首歌目前争议很大了。 是的，也是因为争议吧，当时朋友圈在5月15号那天就刷屏了、就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存在就像是春晚一样，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吐槽、很多人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你又不得不听，放在你朋友圈里吧，就好像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电乐一样、你哪怕是觉得它不怎么样，可是你还是会听。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周杰伦这三个字，一看到有新作出现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就会非常的关注。 它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时代标志。 当这首歌听下来的时候呢，你一方面在听歌，你另一方面你其实是在审视它。 哎， 编曲啊，演唱啊，作词啊等等，你是带着一种角度去来看这首歌曲，而不是客观的在单纯的听这首歌。 我是客观的呀。 啊， 也不是，我是有情怀在里面。一是我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 那你第一耳听到的时候是喜欢的？ 是喜欢的，因为第一耳听就是听不清歌词，你知道吗？ 万年梗，永远跨不过去的一个梗。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这个土味情歌啊，深得我心。所以今天也想给大家分享这首歌。 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支 MV 的话，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再提示一下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不管歌曲怎样，我觉得这个歌名还是非常能够表达 很酷 的。 对， 不爱我就拉倒， 也是板雪的心声。 来吧。MV 听起来好像觉得声音有一点怪怪的，所以我们那么贴心，当然要放给大家一个更好听的音质版本的。重新来一遍，不爱我就拉倒。 刚才我们看的这支 MV 呢，就是周杰伦的新作《不爱我就拉倒》，其中呢最受争议的歌词就是割裂的胸肌的那一句， 还有好胆你就卖造。 哎， 我还专门去百度了一下这句话。 对，有朋友说这个太直白，你说你练胸肌就练胸肌，然后你在微博当中说就说，你干嘛要写到歌词当中？ 但是不好意思，就是身为就是充满少女心的樊雪啊，就很吃这一套啊， 是不是？ 是的，很吃这一套。 后来 简单又粗暴。 周杰伦自己也说，我曾经有过那些就是歌词写的非常美的一些作品， 没错。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那都是来自于方文山，但总之吧，我曾经的作品当中有这些。 是的， 我现在想用一些比较受当下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写歌词，也不是不可，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了呢？ 他还说到啊，这个听歌不用太认真，爽就好。难道你们就没有胸肌吗？孩子们，我的歌名已经说了，不爱我就拉倒。真的很酷。但是你知道在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朋友圈出了这个事儿，出了这首歌之后啊，朋友圈就被这首歌刷屏了。 嗯， 其中也有很多的网友就直呼太土味儿，然后大家就抱团就说啊，周董啊，你来解释一下割裂的胸肌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哎， 周杰伦你又想勾搭谁家的小姑娘？ 特别是 还有说这个不出所料，这个杰伦的新歌一出，方文山老师的微博啊就是被炸锅了， 更火了， 对，沦陷了。就说到快帮杰伦写歌吧，这杰伦的胸肌也给你靠，方文山老师您开个价给杰伦做个词要多少钱，我们粉丝来众筹。 哎，特别是昨天晚上这个李宗盛的新歌一上线， 嗯，没错， 这前后一对比的话又炸开锅了。 是的， 总之吧，其实听歌呢最重要一点还是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你觉得这首歌好听，那就可以。 但是你知道，听完这首歌，其中有一句评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说男人啊，真的是真不靠谱，两个月前还等你下课呢，这现在就不爱就拉倒了。 因为我有胸肌了呀，割裂的胸肌练得很好呀。好吧，总之现在很多人呢，除了喜欢听歌，当然也很喜欢到现场去看一些非常燃的现场的表演。 是的， 如果你想看最燃的现场的话，接下来挑战新歌声要跟你说一件最潮的事儿。 嗯，要说一个大事儿。 嗯，我来说。 对，你来说吧。 来来来，当然要最潮的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5月18号到20号，其实就是今天、明天、大后天、5、6、7这三天。 嗯。 2018 MTA 天墨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阵容非常的强大。李荣浩的歌会不会？ 心酸啊，不，模特 来 走错片场了。 怎么唱？ 不太会唱。我最喜欢的是戒烟，但是也不太会唱。 至少能唱出李白。如果要重来，我要选李白。OK， 李健呢？ 李健，哎，一下子忘掉了，大家挺喜欢他的。哎、 赵雷，赵雷， 啊，成都。 成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不要换台，不要换台。主持人唱不好，去现场听歌手唱嘛。毛不易。 嗯，消愁。 消愁咋唱来着？ 对不起，我也忘记了。 那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巨星。好，还有偷豆以及 DJ 柱等等各路优秀的音乐人呢，将会罕见同框。反正从即日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就是这个粉牌子哟。 嗯， 我们会带各位一起去沙漠里当一次天外来客。好，当然如果那一天在路上，然后或者看完了想听一听我们节目的话， 嗯， 特别是在5月20号那天，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精彩的适合那一天听的歌曲。 是的， 前面我们听了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樊雪很喜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位歌手孟慧圆，好不好？ 好。 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是 大半年前 啊， 就是感情生活不太顺利的时候听到。 我怎么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你的每天感情生活都不是很顺利？ 这悲催的樊雪的感情生活。对，这首歌就是我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有一股暖意，虽然说你是在就是比较失意的一个状态下，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还是觉得很暖。我来给大家就是读一段这个我们在网易云上选的比较热门的一个评论啊，我觉得就是很 很暖很甜，也是我当时是在半年前就看到的一句评论。 嗯， 说我可以错过黄昏的末班车，我也可以错过彻夜冬雪消寂之后印有麻雀脚印的湖面、我也可以错过凛冽而闪着金光的太阳雨，我可以错过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我都不太会在意，我心里只是默默地在向命运祈祷，千万不要让我错过你心里的人儿。 嗯，好，这么甜甜的歌曲，接下来就把MV 送给各位。 哎， 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黄昏里，也许是温暖从云里洒出光，发着你的气息，享受或美好的话语，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心里，生根发着芽，却只能在心里，这里等你。 孟慧圆前段时间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她跟我聊过，说她其实跟你挺像的。 是吗？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敢说。 哦。 在这个人面前就尤其是没有性格，然后没有任何表现力。 啊，就可能会消失的那种人是吗？ 对，就像他这首歌里唱的一样，会把喜欢的人彻底的放在心里。 嗯， 然后他其实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他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最终也没有在一起，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心里始终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份情感在， 有一份牵挂。 哎，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吗？ 啊， 痛并快乐着的心态， 求虐的心态。 是的，真的是这样 啊。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吗？ 哎，我是，哎，就是一开始就我其实啊还蛮享受暗恋的这个过程 啊， 虽然说可能你在这之中你要怀疑自己、你要怀疑自己够不够好，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会就是重新审视自己配不配得上他。 哦，你是这样 的呀？而且特别容易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不就是没文化吗？颜值还是够的呀。 不就是没文化吗？这句话够扎心了吧。对，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没文化吧，就是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然后就会把这份感情就是积压在心里。但是你知道我能够顺利的考上北京的大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当时喜欢的人在北京。 哦， 对， 为了他来的。 就对，后来我还可以选择像是浙江啊或者是上海的学校，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北京。 哇哦。 对。 那他知道吗？ 他后来知道。 但后来你们 对 也没有在也 没有 喜欢他了是吗？ 对，就是连暗恋加喜欢，就后来知道，大家都知道，可能五年吧，然后就无疾而终了。 哎，有一天就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平淡的说着我曾经是为了你来到北京的时候，那一会儿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感受？ 那会儿其实已经是平静了的了，就不再有以前的 就是你知道我又知道，就是从一个本子上就看，突然间看到一个字儿，然后我就数那个笔画，我就想，如果是单数他不喜欢我，如果是双数他就喜欢我，就是在喜欢他的过程中有很多无数的心理的小悸动。可是到五年之后，我们再面面相觑，或者说恨不得恶语相向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的平静，觉得一切都值得，好像一切又都不值得，但都是我的。 哎，那个画面怎么就让我想到了《粉红女郎》当中的结婚狂？夜里12点钟的时候，拿着玫瑰花，撕一片花瓣，再一片花瓣。 哎，我做过这个事情， 很多女生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是的， 对。总之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在5月20号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包括也会讲述我们自己对于情感的一些认识呀，一些歌曲的评价。你有任何你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互动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收看方式的。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今天我跟泽华就是为了520这个事情充满着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所以520那天你是自己一个人过还是两个人过？ 我们四个人过。哎，这个事情就很难过，就是我姐和我姐男朋友还有我姐的一个朋友，就也就是我们两个电灯泡跟着一对儿，过一个愉快的520。 听起来是没有值得期待的一个520了。 是的，心灰意冷。还可以继续唱心酸这首歌了。 哎，今天真的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作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很快之后呢我们将会准备更多的作品，之后呢我们可以话少一点，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更棒的 MV 以及更多好听的歌曲。 是的，一会儿见。 我是泽华， 我是粉雪。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粉雪。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提前的给大家提供一下在5月20号这一天适合听的歌曲。 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听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那么寂寞。 但如果你两个人的话，那就更好了。 对，你可能一天不会找那么多的事儿。当然如果你要是处于一个 受情伤的状态的话， 嗯， 我觉得那天可能会是更加难度过的一天吧。 但是可以用我们的音乐来为你疗伤。 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作了。然后呢，这首歌曲也是带给了大家一种慢慢的那种喜欢的状态，就像歌名一样， 哎，慢 慢 喜 欢你。 慢慢喜欢你。 嗯，来自于莫文蔚的。也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支 MV 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两个了。 慢慢喜欢你，送给各位。再来一次哦，慢慢喜欢你，来喽。 一大家子的故事。其实这个 MV 还是拍的非常细腻， 可以看出来，因为这支 MV 时间很长，它有六分半左右的样子。然后我们泽华哥一秒都不舍得多推，都一秒都不舍得多那个，这叫什么？一秒都不舍得少给大家放。 怎样？MV 因为动情到这种程度， 多给大家放，我一直都在说错。因为就是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触很大，我其实本来想把它放在第一首歌的。因为这首歌我当时想到他的时候就想到的是就是我最怀念和最感动的那一段时光，就是在我的高中时代。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自己感觉给我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感觉，就简单的像小时候的你，像初恋时候的你，像刚刚工作时候的你。 提问，樊雪现在是有多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呀？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就是最简单最舒服的状态那种心态了然后就轻易的把人拉回那种最美好最单纯的那个状态和时刻然后我在闭上眼之后浮想和联想到的都是我的少女时代还有什么初恋这件小事，对对对对，那个电影，还有什么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就这些电影就那些纯纯的爱啊，那些懵懂的爱啊，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它又特别富有这个时代感的厚重让我就觉得听了它之后是一种不仅是美好然后还有一种珍惜的回忆在里面。 那你觉得一见钟情和慢慢喜欢你这两种状态你更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是一个可以一见钟情的人， 也可以慢慢喜欢你。 哎，不是啊，就是我会第一眼确定，我不一定能第一眼确定你是不是我要的人，但是我会第一眼确定你不是我要的人所以我这个人从来不搞暧昧对，就会第一眼就知道啊，你不对口你不对口，这么给人吃了。 所以你是相信一眼的？ 是的，我非常相信眼缘。 那也就是说很容易会有一见钟情这种情况发生。那你的一见钟情也是会日久 啊？会的。 迷信 啊？迷信 对，就始终是能够慢慢喜欢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而且我的喜欢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那种就可能比如说刚才说的那段两年见不到两三面的都还是很喜欢那种 希望各位的恋情都是可以慢慢的每一天都会喜欢对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要面对的时间呀，要面对的岁月，面对很多琐碎的事情，可能很难始终保有你一开始见到彼此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但是你每一天你去发现对方一点点的优点，一点点的喜欢的状态，至少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始终是一个你们两个人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好像你见到这个人的第一感觉以及你听完这首，我听完这首歌就非常贪婪，就贪婪的觉得自己眼前的幸福还不够多希望你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也有这种怦然的贪婪感在里面。 对，当然说到琐碎这一点，每一天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天天上班下班然后回去每天生活好像很枯燥，两个人的话题变得也越来越少，圈子越来越窄，这个时候就有必要走出去了呀。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闲着没事儿，带着你的爱人一块去参加个音乐节呀，他打扮得时时尚尚漂漂亮亮的看一下非常燃的现场，你们两个人又有了谈资，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火花，更多的激情点出来。各位如果要是比较闲的话，今天明天后天5月18、19、20号这三天呢，2018 MTA 天末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了。这个音乐节呢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背景板当中，其实也是在反复的来播放这个音乐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视频 video。 然后呢请到的嘉宾也是非常厉害的，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特务豆、DJ 柱等等各路优秀的音乐人呢是罕见同框。即日起各位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就会带各位一起去沙漠里当天外来客了。 哎，就说到李荣浩，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然后再由我们莫文蔚口中唱出来，就散发着齁甜的香气 5月20号那天如果你是一个人的状态的话，接下来这首作品很适合。 哎， 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大家催促你，有时候自己也会着急 哎， 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始终告诉自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要爱的那个人他还在路上，在朝我这边走过来。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致姗姗来迟的你，来送给各位。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FM 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痛苦阑珊处的我， 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解，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跟歌曲一样非常可爱的 MV 来自于阿四和林宥嘉的合作，致姗姗来迟的你。 哎，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听一首英文歌曲好不好？ 好的。 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Little Mix 和 Charlie Puth 合作的 Oops Oops。 I love performances. Yeah, security sort out. It's still the only group ever to have won the X Factor, one of the biggest acts the shows ever produced. The Baby Sisters of the X Factor family are back home, featuring multi-platinum, selling American artist Charlie Puth. This is Little Mix. You won the X Factor, Mr.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support over this past 5 years. 不要着急，目前我们看到都是一些精彩的片段，稍后很快他们的也是一段现场表演哈、啊、 是的， 现场表演，如果你曾经错过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去年开始就非常红的一首单曲了。 没错， 来，马上送出这首 Oops。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was up with. I missed your own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青春美少女美少男合唱的一首歌曲 Oops， 谁说现在女团就不行了？ Little Mix 在英国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炙手可热，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当中，每一次推出新歌都会引起一阵的讨论声。 哎， 查理普斯就不用说了，今年的新专出来以后呢，又是很多女生说啊，听到他的歌曲仿佛耳朵会怀什么。 哎，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5月20号适合听的歌曲。 嗯， 整体来看目前都是暖心一点的歌。 是的，都让人听了之后我不贪财什么也不贪，我不贪财还有什么啊、嗯哦？我不贪财也不贪心，但是我贪你 啊， 都是让人听了想谈恋爱的那种歌。 有一些人非要在甜蜜的时候想要听一些虐一点的歌曲， 哎、 啊，虐折磨 找虐吗？这不是我吗？ 啊、你是这样的吗？ 我是有一点就是受虐狂的心理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啊，这个 曾经也会。就50年前， 50年前的故事。 曾经也会有，就是说一定要在那个最吵闹，然后其实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他非要戴耳机听一下很伤感的歌曲， 非要让自己难过一下 啊，假装进入到一种情境当中， 假装自己很矫情，然后很品味人生回、回顾往事的那种感觉。 哎、对，所以如果你跟我50年前的我一样，是一个、比较矫情一点的话，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比较伤一点的歌曲。 是的、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然后这首歌还正好是50年前的我们泽华哥、作为他小朋友的时候给大家找的保留。 哎，然后那个画面呢配的也很有意思。 是的， 新海诚的你的名字， 哎， 那部那个动画电影出来以后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觉得把你的名字的这个画面跟这首保留叠到一起 还 非常的合适。 嗯，来，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眼前，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种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 好，你正在看的非常虐的这样的一支电影画面，然后以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挑战新歌声。感谢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在520这一天，无论你是怎样的状态，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哎， 我是泽华。 我是樊曲。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那明天不见不散了，跟我们节目 明儿见，拜 拜。 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乌云的蓝色渐渐深陷着无边境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依然能记得钻石那一刻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座寂静心事，保留。